那么48个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99，299，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 哎， 爱吃肉的， 嗯， 爱吃这个南方江南的狮子头的话， 是。 那今天呢，这个确实是一个好机会啊。 嗯，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物新用户首次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我是李红。 嗯，北京人呢爱喝茉莉花茶，爱吃带鱼，嗯，啊，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嗯， 也确实跟我们小的时候啊这个物质比较匮乏，只能吃到带鱼有关，形成习惯了。 嗯，老听家里边老家讲，哎，这个爱吃带鱼，说你们这些啊都是遗传，从你爷爷那辈儿就爱吃带鱼。为什么呢？其实带鱼啊确实它做起来呢比较香，另外一点呢就是带鱼这个东西它适口性比较强。您看啊，烙饼卷带鱼，干炸带鱼，红烧带鱼，好多样菜，其实它做起来的这个方法还挺多的，相比于其他的海鱼啊，哎，它那个味儿还确实比较特殊， 对，吃起来比较过瘾。实际上说是遗传啊也不是特别准确，我觉得就是小的时候咱们吃的比较多的就是带鱼啊黄花鱼，所以给我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再加上呢就歪打正着，这个带鱼它的这个肉味跟其他的鱼啊不太一样， 对， 所以我们就留下了喜欢吃带鱼的这么一个习惯。 嗯，您看啊，这个带鱼罐头呢其实在咱们北广生活时间这个平台上卖的时间可不短了， 可不短了，好多年了， 每次一卖全是特别快就抢光了。我当时挺纳闷的，那为什么这个鱼卖的就这么好？您看有的我们之前卖的金枪鱼，什么三鱼都卖不过这带鱼。 对对， 后来呢我慢慢的发现其实就是一个适口性，一个习惯， 另外还有情节。 哎，情节，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带鱼罐头啊断货了的时候呢，经常接到我们的这个听众电话，我们的客服人员呢还跟大家解释，就是说现在呢我们这个还没到货呢，请您再等等，经常呢就是打电话一催催好几天。我觉得呢一方面是对于我们这个平台的信任吧，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展现了大家对于哎以往的这些带鱼罐头的认可哈。因为现在毕竟啊这个罐头类的食品呢它的这个制作和大家以前以为的这个主观印象或者说刻板印象吧不一样啊，它用的料好了，里边的汤汁呢没有那么油了，同时呢没有防腐剂了，吃起来比较安全健康了， 加工技术也不一样了。 哎，这些点呢都是让这些罐头类的食品慢慢的又从可能几十年前或者十几年前慢慢的又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变了一个样貌，但是呢同时口感上啊味道上啊健康上啊都有升级。 没错，其实说到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新的品牌，那我们平台上也是第一次出现，就是俊品湾的下饭带鱼罐头啊。今天这个品牌呢大家一致感觉呢，无论是它的选料啊味道啊制作过程啊等等的，真的是达到了上乘。 对，而且还是非常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对， 比如说今天它这个选料选用的是咱们渤海湾自己的这个刀鱼啊，也叫做渤海湾带鱼， 这个带鱼呢有一大特点，就是吃起来呢油性比较高啊，肉呢比较的嫩，所以说呢这样的这个带鱼罐头红烧了以后呢，您会感觉这个带鱼特别入味，而且呢确实有这个海鱼的这个鲜味。另外一点就是它的加工地点就是在辽宁渤海湾的附近，所以吃起来呢，一是没有腥味，二呢是吃起来您会感觉肉质还是比较好的。三呢就是这个带鱼罐头呢，它里边是没有防腐剂啊，因为它里边是一个抽真空的这么一个环境，吃起来安全放心。还有一点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就是它给的量是比较足的。为什么说呢？因为以前啊，我们的老听众可能有印象，我们以前卖过各种各样的品牌呢，有您看小罐的90克的，有100克的，有105克的，有 就是二两左右一罐， 二两左右一罐的那个小罐呢，随身携带也很方便，味儿也不错。但是今天我们是150克一罐的， 哦，三两的。 哎，这个罐数大了以后呢，一是比较实惠，它单价比较低了。另外一点就是这罐大了以后，它能放进去更多块、更大块的这个带鱼， 对，量大了。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这个带鱼罐头里边选用的这个带鱼的中段啊，吃起来呢， 恰头趣味的 肉比较多啊。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罐头里边的红烧带鱼，全是骨头也能吃的啊，骨头都给大家 骨酥肉烂 熬碎。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组合还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 对，来我来说一下啊，今天我们这个组合的主品是红烧带鱼，就是俊品湾这个品牌的，150克三两一罐啊，这个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罐了。咱们给大家是30罐啊。另外今天我们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所以特别赠送大家呢10罐，跟那个30罐的品质完全一样的，大小也一样，也是150克一罐，这样就是40罐。那么今天的价格呢，市场价别说了啊，今天我们给大家的价格是299元，299元。如果大家呢想订购，赶快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而且呢，今天还要提醒大家，我们的所有物流呢都已经切换成了京东物流，给您送的更快了，服务质量更好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监督我们北广生活时间，让我们的这个服务质量慢慢的不断的提升。而且呢，今天我们还要强调一下，今天给大家配送的这个红烧带鱼罐头，您回家去尝一尝，打开罐以后您会第一印象就是它没有那么油，因为它里边全是汤汁嘛，您去尝一下那个汤汁一点都不腥，确实非常非常好， 不腥，而且咸淡也适中。 对，所以说呢，做的不咸我觉得也挺好的。 它不咸的话是对它的食材就是自信，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不仅是选材好加工好哈，而且呢价格呀味道都好。说到这个价格，我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呢咱们是给大家主品30罐哈，而且一罐呢是150克三两一罐的，咱们是给大家30罐。另外第一次跟大家见面，这个品牌是俊品湾的下饭带鱼罐头，所以我们又特别赠送了10罐， 等于说 依然 是 3两一罐的，等于是40罐。40罐的话呢，咱们今天的价格呢，跟以往的那个红烧带鱼的罐头的组合那是一样的， 299，包邮送到家，而且呢固形物含量都大于等于60%。同时有一些这个家里边人口少的家庭呢，可能比较关注哈，就是说这个保质期的问题。首先给您发的是新一批的制作成的这个红烧带鱼罐头，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保质期还是比较长的，就是它呢里边是一个抽真空的环境，所以呢不容易腐败变质。当然依照我们以前的经验，普遍的我们的这个老客户基本上是2到3个月就会重新再复购一批， 因为它这个味道啊很能接受哈。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今天不想做饭啦，或者想改个口味啦哈，这个哎就会给他开2罐。因为有些什么请客的啊，你要是炖个鱼兴师动众挺麻烦的，这个的话呢 不开几罐， 开2-3罐哈，然后微波一下，或者说你再重新加工一点，里面加点蔬菜什么的哈，加点这个蘑菇啊等等的，就一个大菜就起来了，或加点豆腐啊， 方便， 对， 很方便，而且味儿还真是不错， 没错。 所以说呢，推荐大家啊去进行购买，而且呢，您还可以尝尝。如果不喜欢的话，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您随时还都可以联系我们进行退货啊。这一点是我们对于自己商品是有信心的，而且今天这个带鱼从质量上选用的是渤海湾的带鱼中段，从口味上啊，